箴言第24章。你不要妒忌作恶的人，不要希求与他们共处，因为他们的心灵只图谋不轨，他们的嘴唇只讲论是非。因着智慧，家庭得以兴建；因着明智，家庭得以稳定。各种珍奇可爱的宝物，因着知识可储藏满室。智慧人胜于壮士，明智人强于勇士。因为作战需有智谋，胜利在于谋士众多。为愚昧的人，智慧太高妙，他在城门口只好不开口。筹划作恶的人可称为阴险家，愚人的计谋只是罪恶，狂妄的人为人所憎恶。你若萎靡不振，到灾难的日子，必然气竭力尽。被带去受死的人，你应拯救他；行将被杀戮的人，你要挽救他。或许你要说，看，我全不知道。难道那权衡人心的能不明了？难道监察你心灵的能不知道？他必按每人的作为还报每人。我儿，你要吃蜜，因为蜜好，蜂房的蜜香甜可口，对你的灵魂智慧也是这样。你找得了它，必有好前途，你所希望的绝不会落空。恶人对义人的家，不要图谋不轨；对他的住所，不要加以破坏。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，仍然要起来；但是恶人一失足，必陷祸患中。你的仇人跌倒，且不要高兴；他若失足摔倒，且不要欣喜，免得上主看见而不快，因而撤销对他的愤怒。对作恶的人，你不要动怒；对乖戾之徒，也不必嫉妒。因为恶人终没有好前途，恶人的灯必要熄灭。我儿，上主和君王，你都要敬畏，对他们二者皆不可触怒，因为他们的惩罚可突然而至，他们的摧残有谁能知晓？以下是智者的箴言：在判案时顾及情面，绝不公平。谁对恶人说你是正义的，人民必骂他，百姓必恨他。按公道加罚的，必事事顺遂；美好的祝福必临于其身。应答事宜的人，宛如与人接吻。你要先在外经营好事业，在田间将工作准备停当，然后才可建立你的家室。不要轻易作证反对你的近人，也不要以你的口舌欺骗他人。不可说，人怎样待我，我怎样待人，照人之所行，我向他还报。我走过懒惰人的田地，经过愚昧人的葡萄园，看，到处是荆棘，满地是蒺藜，石墙也倒了。我看了，便心下自私，我见了，取得了教训。再睡片刻，再假寐片刻，再抱被躺卧片刻，这样贫穷就要如同窃贼，困乏也要如同武士向你侵袭。